曾设下这一海情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，都是假象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这首《画壁》。 风吹入我的梦，你夜里吹着风，这目光熟悉又陌生，扰乱我灵魂，一眼下一生。 承受伤痕，只要你相信我的真，爱就能战胜。